应该是从今天21号开始颁布的一个就是道路的一个 新规是吗？ 新规啊，这个一会儿也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活力最前沿，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新鲜的事情发生啊。先来说第一条啊，这个也是一条出行方面的小消息，说这个发临时牌照已经超过了2周，超过60万人申请了电动车的临时牌照。 原来有这么多人都有电动车啊，心生嫉妒。 心生嫉妒。 给大家说一下啊，从11月1号起呢，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是正式实施了。同时呢，北京市交管局也正式为不在北京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内的超标电动车发放过渡期的临时标志。 其实这个不在产品目录里边的超标电动车呀，这还是蛮多的， 因为以前没有这个嘛。 对，然后所以大家也就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那种款式啊， 或者是他觉得速度很快的， 对，电力强的那种电动车。这次呢，这个北京交管局安监处的副处长赵鑫呢，也是介绍说啊，这个目前呢已经有超过了60万人提交了电动车过渡期的临时标识申请啊，这个但是相较电动自行车协会提供的400万辆的超标电动车总数仍有较大的空缺啊，也是要求市民抓紧时间办理，避免在明年4月30日前截止办理啊，这个出现扎堆申领的情况。400万辆，60万辆。 对，其实还是才1/8吧， 对，差不多 1/8左右哈。其实呢，这个有这个工作人员就表示哈，从近20天的运行情况来看啊，市民上线上申请后台的这个审核速度是明显加快了，等待的时间呢是进一步的缩短了，基本啊1周之内就可以完成审核工作了。此外呢，现场人员的操作也是越来越熟练了啊，并且解决了初期比如说系统会卡啊、网速会慢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呢也没有出现申请者大量滞留的这样情况发生。所以哈，交管部门也提醒市民，为了节约等后时间啊，尽量要选择线上办理的方式。 其实这个线上办理的方式还是蛮简单的，我那天打开了那个 APP 叫做一线下办理的业务，其中呢这个通州台湖站点的申办人员的数量较多，市民可以错峰前往，而其他的站点呢则是比较平衡，市民朋友呢可以就近办理。 此外呢，记者从北京市交管局西城交通支队获悉啊，目前该支队日均可发放的这个牌照哈、有350张。那么在办理大厅之内呢，共开放了2个窗口进行非机动车的业务办理，并且通过多种方式哈、进一步的缩短市民的排队时间。那么今天上午呢，记者在西城交通支队的非机动车登记站外看到哈、外墙上是张贴出了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方便不熟悉使用这个智能手机的市民来查询哈、判断自己的车辆是不是属于这个目录里面的合规车辆呢。现场呢也有工作人员帮助市民来进行查询工作。 当然在这儿啊，也是要提醒各位啊，这个手里边有电动车的，这个属于超标款电动车的啊，应该及时去申请咱们这个超标的电动车的标识啊，以避免到时候产生不必要的这个花销啊、处罚呀，这就不好了。 对，而且哈、这个在明年的4月30日就截止办理了。你就想想吧，其实哈、这也没多长时间了。你比如说到了这个1月份、2月份吧，哎，太冷了，你不想出去了。2月份的时候过年了吧，又不适合去办，然后3月份的时候还是挺冷的，您不如现在趁现在哈、就给他办了吧，因为现在我们看这个气温哈、还不是特别低啊，基本上这个最低温度就在0.5以下啊。今天稍微有点冷哈、今天的这个温度呢是0下4度到9度。 所以啊，还是尽快办理。而且这个办理电动车牌照啊，是不需要花费任何费用的，只需要拍照就可以啦。 对， 我记得之前跟一个大爷聊天，然后他说你那个电动车这个上牌了吗？我说没有。 然后其实我是一个非机动车驾驶人和一个机动车驾驶人，然后我就问那大爷，你上牌了吗？没有，上什么牌啊，这怪远的。我说这不行啊，你得这个符合相关规定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起了当年他自行车上牌，然后他说当年我那自行车上牌的时候花了2.5毛钱，你知道那个时候2.5毛有多贵吗？ 哦，那个时候还是要收费的。 对啊，你想想自行车上牌的年代啊。 嗯， 该去就去啊，大家不要犹豫。那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出行方面的消息啊，也就是从今天11月21号开始，北京的东城啊多条道路改成了单行线通过。 根据交管局发布的通告，为了保证东城区部分道路的交通安全和畅通呢，根据交通法的有关规定，决定从2018年的11月21号起，也就是今天啊，东城区的部分道路将采取交通管理措施了。 有哪些道路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柏树胡同东单北大街到灯市口大街禁止机动车由北向南由西向东方向行驶。 还有这个西塘子胡同啊，东单北大街至德月宾馆的西侧道路也是禁止机动车由西向东方向行驶的。 同样啊，这个西塘子胡同华尔道夫西侧道路至这个乐天银泰东侧道路禁止机动车由西向东方向行驶。 另外呢，还有这个北官场胡同的希拉胡同到少九胡同，以及北广场胡同的灯市口西街至少九胡同，都是禁止机动车前面是由北向南方向行驶，后边是由南向北方向都是禁止通行了。 所以广大的司机朋友们啊，如果经过以上道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当时的这个道路标识啊， 对， 小心闯了单行线。 别想着当时，我前天走着，这不是还能走吗？ 我昨天走着还能走。 今天开变了啊，就今天变了。 对，没错啊，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也可以去这个北京交警的 APP 上查询一下有关的道路。 对。 OK， 那么在一小段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分享最新的消息，一会儿见。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吃早餐和 Rock and Roll 有什么关系？我想破了头，却想不出有什么端倪。所以我决定宣布一件事，那就是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不吃早餐，我就是不吃早餐，怎么可能起得来呢？瞌睡虫在捣乱。搞不好的根本还没有睡觉，这里的早上没有一只公鸡它会叫。不吃早餐，我就是超 hiphop， 有时会吃早餐，因为当天宿醉超级大。 Party like a rockstar， 我 party like a rockstar， 最后你们都有吃早餐的，别再装傻。早餐的英文叫做 breakfast， 我不吃早餐我也不见得会饿。我代表夜猫族，老子宵夜都吃包子。关于早餐店的事也关于你，关于我，关于 Rocker 不撑伞，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妈妈和我说 不吃早餐，担心你受罪。 但我只把早餐当屁，我不会后悔。卢广仲在美而美，等他来可就行。我不允许把他揽在臂弯，对他说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早餐店的老板脸上有颗很奇葩的痣，听说顶泰丰小笼包不蒸蒸，汉堡真的要吃早餐，那我选择热狗加蛋堡。喂，别再问我你是不是加蛋堡，我叫的是薯饼和大冰奶。当你看我走进来，我不是吃早餐，我是还没吃夜宵。要当个嘻哈哥，你没在熬夜，你就是偏少。差不多先生宵夜跟早餐差不多，我们话不多，因为喝醉差不多的干。我不想吃差不多蛋饼和差不多豆浆，我们都吃差不多的凉面味增汤。 关于 rock and roll 我不熟，你要我不老，但我有时候也会穿 NBA 的裤裆。便宜星期一到底是哪里便宜了？我是不是穿的 skin 所以便秘呢？其实我从没看过 rockers 在早餐店，那里除了学生我只遇过老饭店，大家带着微笑迎接早安全之美，但我脸很臭，老板怎么是柳橙汁嘞？ 你在烦恼又吃什么了？睡觉了两卡好啊，偶尔经过早餐店老板会笑我傻屌。我像阿娇不吃早餐，我好傻好天真，到早上才说晚安咯，是差不多先生。不吃早餐是我的本色，可是说真的我本身呢就是一个垃圾，不用上班我干嘛早起吃早餐、huh? I got a no job but I still fly。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羽毛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羽毛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哎，吃早餐咯，哎，吃早餐咯，哎，快点起床了，太阳都晒屁股咯。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羽毛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羽毛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继续来给大家分享最新的消息。 这个双十一刚刚过去了大概就一周多吧， 对， 但是这个黑色星期五哈马上就要来了。 嗯， 这里呢要给大家说一下关于快递的一些问题哈。 嗯， 前两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哈，说那个哎你口罩到了，我给你放门口了。哎，我说您别给我放门口啊，您给我放到那个就是那个快递柜子里面啊。 嗯， 哎，谁拿你口罩啊？你就放那儿吧。我说不行，你要给我放到快递柜子里面。然后他特别不情愿的给我放进去，还给我拍照说行了吧。然后，哎，这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平常快递员都是很耐心的，会给你放到那个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双十一哈，快递实在是太多了，他忙不过来了，他就想图方便，就给你比如说放到这个代收点啊，或者是哪，甚至代收点都不放，他直接给你放门口。 对， 其实哈，这个有律师就表示了，不打招呼就把这个快递箱放到快递箱里，或者是你不给他放到快递箱里也是违规的。 对，没错。这也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啊，这个其实呢，现在大多数的小区啊，或者是上学的学校里面，都会有类似的这种快递的代收点儿，或者是这种比较高科技的快递柜儿啊。 嗯， 对，但是把这个快递呢，我们所买到的东西不送到自己的家里，而放到这些代收点，其实是涉嫌快递行业的违规行为。 对，而且比如说我前两天哈，就是双十一的时候，由于这个经费就是那个津贴啊，我计算错了。然后我就买了一堆很我不需要的东西，然后我就给那个商家说，我说这个我想退货怎么办，他说那你就要拒收。但是如果你想哈，他不打招呼就给你放到快递柜子里， 这就证明你已经签收了。 对呀、啊。然后因为他不提前说，然后我签收了，那我还得自己去跟商家沟通，然后再去寄回去，什么就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问题。 对，而且当你放到这个代收点的时候，他给你显示已经签收之后，你再想去退货换货的时候，这个证明你已经看过这个货了，这个所有的费用都需要你自己来承担的。 没错。嗯， 这个北青报的记者调查发现哈，近年来智能快递柜啊或者是代收点大量普及，因为很多人上班家里面确实没有人， 对， 收件啊确实是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快递柜在楼下，这个很多快递员哈都喜欢直接放柜子里面，就省得上去了嘛，对吧？ 对， 一趟一趟跑着麻烦。但是哈，如果你要放到快递柜或者是代收点啊，一定要告知用户并且取得许可才行。 嗯，没错啊，这个律师也是介绍说呢，根据我国快递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快递应由收件人或者是代收人当面验收，即使要放到快递柜以及代收点呢，也要事先通知客户并且取得许可。其实啊，这个作为网购一族啊，这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的。 嗯， 你说网购图什么呀？图个方便，这个 对吧？我想要的就是我在手机上下单之后，然后你这个货直接能送到我们家门口。 对， 我要买吃的，就恨不得你送喂我嘴里来，对吧？ 而且哈，我们看到就是很多，比如说我们在网上买的东西，这个快递员是不送到家里头，我还真搬不上去。比如说我在双十一的时候买了两箱酒。而且它是用这个木架子， 瑟瑟发抖， 按这个木架子把它弄起来的。本身木架子它这个重量 就 很大了，然后再加两箱酒，那就12瓶。那你想，我自己一个人是肯定搬不上去的。我就是为了让他给我送到家门口。他如果比如说放到快递柜，放到代收点，那我不就完蛋了吗？ 那可不。而且啊，现在网络上的各大社交媒体呢，也是对这种快递柜啊，还有代收点的吐槽是不断的啊，这也是一直高居不下。不少网友反映呢，有了这个快递柜之后，即使自己在家，我等一天了啊，这快递也不上门。 对，这个就是我刚才说问到的遇到的那些问题。 嗯，对，其实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对两方面都应该有一个平衡的考虑。你看，对于快递员来说，有的客户他确实是不在家，我没有办法，我一方面要保证送快递的时间和时效性，另外一方面我还要保证这个其他给这个其他在家的用户去送货。 嗯， 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也就同时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了。 对，其实像我们家的那个快递员，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机智的哈，因为他每次都会挨个先打电话，他先打电话，哎，你在家吗？哎，你在家吗？比如说，他把那个，比如说8层的全部都打了一圈电话，后来发现有两个人在家，他只需要拿那两个上去就可以了。 对，没错，这个有些快递员称呢，为了节省时间啊，才放到了快递柜或者是代收点。 嗯， 也有人说呢，现在很多小区都有门禁，外人也进不去，而且没法停车，所以啊，这个快递只能让客户自己出来拿。 嗯， 而且呢，很多时候啊，会碰到这个客户不在家呀，或者是电话关机啊，等等等等，也不能在那一直等着这一个客户而耽误了其他人去取件。 但是一定要先要征求这个客户的同意才可以。而且比如说像家里面有老人啊、孕妇啊，他真的不方便去，所以还是要麻烦各位快递小哥哈 啊辛苦你们跑一趟了。 嗯，没错。虽然这个双十一刚过啊，但是这个快递的这个速度啊，差不多应该在最近这么一两天之内才能到达大家的手中。这个当然在南方的朋友们可能会更快的收到一点，但是在北方，比如说北京的朋友，反正我有好多的快递都是今天才到达的。 哎，那为什么我的快递 再见 都已经我买的吃的都吃完了呢？ 这是拉仇恨，我告诉你。 我觉得啊，是因为它那个运输方式不一样。因为最近其实我们开了那个高铁的快递班列、快递专列，所以说有的这些 吃的就直接跟着高铁一块儿过来了。 而且这个生鲜尤其是会坐那个乘着高铁就来到你家了啊，非常方便。 坐着高铁来到家，直接蹦进锅里， 太自觉了。 所以啊，大家在这个签收快递的时候，一方面这个我们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快递员的这个工作时间嘛，对吧？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在签收快递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这个包裹是不是有损毁，而且一定要当面验收。如果选择了签收的话，那么咱这个退货呀就要自己花钱喽。 没错。 我们上半段的活力最前沿呢，先跟大家介绍到这里。那么一会儿呢，还会有好多这个新鲜的资讯等待着大家。一首歌曲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在斑马线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为谋生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太聪明， 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被我数星星， 人的傻兮兮，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 岁月为我大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 据说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曼宁。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也就是 FM98.2 和 M9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早上的青年说。同时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到我们的青年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 同时呢，您还可以打开新浪一直播的活力982房间，以及北京时间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消息。说这个北京的冬奥会的会徽宣传片啊，也是获得了我们国际体育电影节的金花奖。 哇，第36届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呢，在米兰闭幕了。北京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的会徽和宣传片哈、是获得了体育展示与广告单元最高奖项啊，金花环奖。 掌声。 哇，掌声马上就来了啊。这个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怎么说呢，这个 金花环奖、 对，这个奖其实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呢，创立于1982年，也有些年头了哈。由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联合会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共同主办的，是国际性的体育影视盛会哈，素有这个体育界的奥斯卡之称。所以说呢，我们这次获得的这个金花环奖，其实含金量是很重的。 对。而且啊，这个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呢，它的宗旨在于借助电影电视的大众传播力量，展示丰富的体育世界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宣传体育知识，弘扬奥林匹克的精神以及价值观，而且要传播体育文化，同时呢，提供一个国际化的交流和展示平台，激发全世界优秀的影视制作人创造出精良的体育作品，推动体育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 没错，每年的11月呢，在全球16个分 三战哈、啊、赛胜出，优秀作品选送到米兰参加总决赛，去争夺这个奥林匹克精神啊、体育电影啊，或者是体育展示与广告等等这个九个单元的桂冠哈、啊。那么这一次的体育电影电视节呢，历时是一共六天，一共有126家制片方和166部作品入围，其中哈、啊、有55部作品获得了提名，中国作品呢就有5部， 厉害了。获得了最高奖项啊，金花环奖。 嗯， 其实随着这个冬奥会一天一天的临近啊，大家也可以发现身边的一些冬奥的文化也是慢慢的展现出来了， 元素更多了。嗯， 有时间去相约滑个冰。 我正想说，恨我自己不会滑冰啊！我就是去年冬天的， 那去滑个雪吧。 滑雪，滑雪凑合就趴着能下来。 那去打个雪仗。嗯，怎么说？ 去年的冬天，然后我跟我们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我们俩都不会滑冰哈、嗯，我们俩相约北大未名湖，然后跑到那边去滑冰，结果两个人摔的呀，然后滑了2个多小时也没学会啊。希望这个冬奥之前吧，争取能学会吧。 希望希望啊。说完了这个金花环奖，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条影视方面的消息。昨天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即将上映的电影啊，《憨豆特工三》啊。今天再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部电影，也是一部动画片啊，这个非常好玩，叫做《无敌破坏王二》。 哎，这个第二部的名字呢，叫做《大闹互联网》啊。 嗯，有没有看过《无敌破坏王一》？ 我应该看过，但是我印象不太深了。嗯，这部影片呢，将在本月的23号，也就是后天啊，登陆国内各大院线。 是时候正面杠一波毒液了。 毒液已经上了有段时间了哈。 对，看看这个《无敌破坏王》啊，包括这个《憨豆特工三》啊，这两部、比较。这个口碑还是比较不错的电影上线之后，看一看大家的反应如何。 嗯，《 无敌破坏王》的一呢，这部电影啊，拍摄于2012年，是由这个瑞奇摩尔执导。讲的是一个生活在80年代一款游戏里的破坏王，叫做拉尔夫。他的日常工作呢，就是在游戏里边搞破坏。游戏呢遭到他的破坏之后，快手这个会找这个阿修啊负责修补。比起这个英雄快手阿修呢，破坏王就被人们厌恶嫌弃了。 哎，这么说我就知道是哪一部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嗯。每次当这个快手阿修呢及时修补了破坏王造成的漏洞之后，人们就会奖励他一块金牌，这个让破坏王很羡慕。于是呢，在这个游戏厅歇业的时候啊，破坏王离开了自己的游戏，去了另外的一个游戏世界。 嗯， 你想一想，你在那个游戏机，他这个当时的时候应该是在摇杆游戏机里， 嗯， 对吧？这个从自己的游戏里 逃跑了，嗯，然后他跑到了另外一个游戏世界里哈，因此呢，破坏王就认识了英雄使命中的冷酷队长哈、啊、和甜蜜暴击中的小女孩云妮。这个时候啊，游戏快手阿修因为破坏王的离开呢，而面对永远删除的危机了。而甜蜜暴击的游戏世界里面呢，正在酝酿一场阴谋啊。 其实这一部呢，距离上一部啊，已经上映有这个6年的时间了。这个你想想，6年的时间，咱们这个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而且整个的互联网世界也是在崛起当中，很多传统的电玩呢，你比如说这个摇杆啊，还有这种手柄游戏机啊，等等等等，这个都已经转移到了移动的互联网上面。而且人们的审美呢，也是趋于多样化。所以这部《无敌破坏王二》叫做《大闹互联网》啊，能否续写之前的辉煌呢？我们也期待一下吧。 而且说到这个，今年11月份哈、啊，可以说是大片扎堆都引进过来了哈、比如说刚才说的《毒液》哈、啊，还有《神奇动物二》《你好，之华》，以及《无敌破坏王》，还有《憨豆特工》等等等等哈、啊。其实目前从这个猫眼电影这个更新的想看影片排行榜来看哈、啊，10月上映的影片中，只有《神奇动物二》和《你好，之华》在榜单，而且名字是比较靠前的。 嗯， 《神奇动物》是排在首位，《你好，之华》排在第4位，《无敌破坏王》目前呢还是没有上榜的。 对，而且啊，这个《无敌破坏王》的二呢，其实这么来说啊，它的受众面比较小，虽然也是迪士尼的动画，但是关注它的并没有 像，应该是喜欢那个游戏、喜欢电玩的人会喜欢这部影片， 对，或者是对那个年代比较 复古感比较强烈一点的人会喜欢， 有一种情怀在里边。 对，没错。所以这种电玩世界的电影啊，这个涉及到该类型片的，而且女性用户可能会很少。 对对对对对，我就经常很不能理解，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哈，他就是一个游戏机的深度痴迷者哈，他不仅有那 Xbox， 他买了很久，然后一直在玩玩玩，后来他说，哎，我又买了一个 Switch， 要不要来玩？他经常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他可能很喜欢吧，就相比于这个神奇动物，神奇动物我觉得更多的是哈利波特迷会喜欢， 更喜欢魔法世界一点。 对，我也是哈利波特迷，但是说实话，我看完了神奇动物，你看了吗？ 看了。 这个看完了以后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哎，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其实啊，我觉得大家有这种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看毕竟哈利波特一共上了八部电影， 对， 七集，对吧？ 对， 这个伴随了我们很多人童年时代的成长， 对， 对整个魔法世界的认知都存在于哈利波特的世界里了。但是这个神奇动物呢，它是哈利波特这之前的那段时间 前传， 其实也不能算前传，就是之前的那段时间，那个时候 发生的故事。 对，那个时候邓布利多还不是一个老头。对，这个所以我们可能对那个魔法世界的认知跟我们之前的魔法世界的认知有那么一点冲突，所以会觉得有点奇怪。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它里边的有一些这个前情需要我们去补课的太多了。因为我是一个从小就看哈利波特的人，我自认为我还是比较懂的， 知道还多。 这后来看电影的时候就很多情节都没看懂，然后后来在这个很多这个剧评人的文章里面才说，这个地方原来是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别说我看不懂了，其实更多比如说之前没有读过书也没有看过系列电影的，对对对，再去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啊，这分别都是谁啊， 这讲的都是什么呀。 对，所以这个需要前期做很大的功课才能够把这部电影完全的看懂吧。 对，但其实作为这个很多的原著粉来说，之前大家读过这个 J.K. 罗琳的书的话，他可能会理解的 我就读过啊， 会多一点。你读过书还不知道吗？ 我全部都读过，然后昨天就看完了那个。 神奇动物那些书基本上跟电影是差不多的呀。 但是他这个里边的这个很冷的冷知识太多了，然后就会让我觉得什么来着，就会这样。所以我在昨天晚上恶补了第七部的下集，就是死亡圣器的下，然后又补了第一期，就是那个与魔法石，然后看的真的是泪流满面。 之前应该是在上个月的时候，我把哈利波特重新从一到七又补课了一遍， 重温了一遍。那所以你看的时候可能会， 其实还好吧，因为它这个神奇动物跟那个哈利波特它的连续性并不是太强，也只是介绍第一代的这个黑魔法师而已。其实说到这个神奇动物啊，这个跟大家聊的比较多一点，这个对于 Johnny Depp 和这个伏地魔两个人之间的对比， 这个对比有点强哈，就是有一个颜值实在是有点低，但是伏地魔他本人哈其实很帅的，对对对。 当然我们俩说了这么多，最主要的还是希望大家啊，这个不要每天都宅在家里和工作当中，有时间呢也要出去放松一下。你看这个周末从礼拜五开始就要上新好多的大片了啊，这个比如无敌破坏王二、憨豆特工三啊，这个等等等等一些好玩的动画片啊、喜剧片啊，等待着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吧。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到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一会儿见。我就是 说走就走，我一路放声高歌自由，纵然时间不够我也不会停留，我就是说走就走，哪怕我依然一无所有，就信仰就该追求，它就在前头。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那么接下来是奇葩青年有话说，来看看今天的奇葩青年来跟大家说些什么。 这个经常我们会遇到哈，这个想跟同事聊聊天啊，我想跟大佐聊个天，大佐对我特别冷淡，就说哎怎么哎代理不搭的，或者是不开心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内向这个社交恐慌型的人格啊，如何快速的进入职场呢？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啊。 对啊，这个其实初入职场要认识很多陌生人，你就比如说，我觉得老拿咱俩来举例子不大合适， 关键咱俩实在是不太陌生啊。 对，就是比如说刚刚到入一个新的环境当中啊，身边的很多人包括很多的前辈啊，这个一些职场老手们呢，会感觉他们对待自己都是有那种冷眼相看的感觉，差不多就觉得浑身哪哪都不得劲儿， 就是你很热情，人家好像没有很热情的回应你。 对，所以啊，今天呢也是来教大家几招啊，这个稍稍有那么一点儿可以帮助大家来完成这个快速融入职场的一些小的妙招啊。 首先呢，这个专家组就说了啊，第一点呢就是临时社交，来了解一下，对，很适合我，就是大家可以分享平常自己喜欢吃的零食啊，或者是一起去一个单位附近的馆子啊，我觉得哎，在你吃零食或者是在吃饭的时候啊，就会聊几天，而且聊天的内容往往就不那么严肃了，就不是工作上面的东西了，所以这个还是可以增进大家的这个熟悉感的。 对，临时社交啊，另外呢一点呢，可以参与这个聊天来增进关系，比如说聊聊八卦呀，这个跟自己的同事啊聊聊领导的八卦呀。 基本上我觉得大家聊的都是这个娱乐八卦，比如说最近某个男明星家暴女朋友啦，是什么什么，就聊这些哈，就比较多， 一下子就蹭起来了。 哎， 另外比如说这个女生之间聊聊化妆品代购啊，谁家便宜 啊，对啊，双十一你买啥了、对， 谋杀。所以咱们的聊天到此就结束了是吧。 然后还有这个专家三组就说哈，多做事儿少说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快速融入职场哈，你就多干干工作哈，这个做相应的你应该做的事情，不用去刻意的非要融入哪个圈子，少说话多干活，不要急于求成，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没错啊，这个专家四组呢就说到说做你自己舒服就好。 哎，还有就是 话又说回来啊，在工作当中其实还是做自己最舒服嘛。 对，而且如果你们真的比如说就是话不投机，没有必要硬去聊天，反而会觉得更尬呀，是吧？ 对，而且还会减少你跟同事之间和整个单位之间的关系啊。当然啊，大家有什么样的小贴士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稍后在九点钟的时候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的青年会客厅。今天的青年会客厅呢，继续我们的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系列节目。今天请到了两位优秀的少先队辅导员来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少先队的那些事情。那么一会儿见啦。 一会儿见。 冤侣化结并头，还望各位工友

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我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北京时间的早上9:03，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M927 Fresh Radio 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曼宁。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到我们的青年说，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了。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房间号叫做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 下面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叫做青年会客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继续我们的优秀少先队员辅导员系列节目的第二期。 没错啊，这个也是先让二位来介绍一下自己。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附属实验学校的大队辅导员任丽。 欢迎任老师。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黄州艺术实验小学的大队辅导员沈静。 欢迎任老师， 欢 迎 两位 老 师， 感谢。 今天你还紧张吗？ 今天昨天有王老师在，今天就是习惯了哈，就今天不紧张了。 但今天是两位老师呀。 说的也是哈。 今天呢，继续我们的这个优秀大队辅导员的系列节目啊，也是请两位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些大队辅导员他们的这些工作以及所从事的一些活动等等等等。 两位老师应该已经也从事这份工作有些年头了吧？ 有好些年头 了。 昨天我们来的这个密云二小的王玉茹老师是整整20年。 我们也应该差不多吧。 我没有20年，我有15年。 15年也已经很久了。任老师也是吗？ 对，我也差不多20年了。 那两位老师对于这份工作现在来说怎么看待大队辅导员这份工作？ 我觉得 毕竟这么长时间了。 我一说这个怎么看待这份工作，我现在特别想采访一下二位主持人。就是现在一回忆起来少先队二位主持人，我刚看貌似九零后很年轻很靓丽，能回忆起来的是什么呢？ 昨天我们俩回忆了一波啊，这个 我听 古号队啊，还有这个国旗下的演讲啊，是吧？然后你们那个时候还参加过很多 其他的 活 动，这个区里边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艺术节，然后还有想想啊，这个 合唱比赛 啊，合唱比赛，对 对，这个体育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 对其他的这些。 那这么一说，学校的活动基本上都列举了一遍。作为少先队员这个身份，我们去参加活动，比如说鼓号队，那肯定是少先队一个特有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作为鼓号队的队员去参加这样的活动的时候，一定是心里充满了 无比光荣， 无比光荣，自豪。然后少先队员的那种荣誉感可能一下子就激发出来了。刚才说到二位问我的这个问题，我就想到其实咱们这个少先队这个组织吧，它是一个政治性思想性就是很强的这样一个组织。所以就一说到这个大队辅导员，他这个职业就是比较，就是在学校老师里面他应该是比较特殊的。首先从思想上他应该有高度的那个 政治性， 政治性、 对对对对，那肯定是跟咱们党和国家保持高度统一的。然后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大队辅导员，其实他也是一个专业性工作上 专业性很强的、因为刚才咱们在回忆的时候，其实少先队员，现在我要想可能我小的时候可能就是回想起我第一次入队，第一次戴红领巾的那个场面，对对对，所以少先队它是一个它的仪式教育也是很特殊的，这在咱们其他比如说说到德育啊学校，咱们参加合唱节体育节那些可能也有仪式，但是少先队的仪式它是不同的，它是有要求有标准的。然后还有就是咱们大队辅导员，现在的大队辅导员其实是挺难当的，不像咱们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吧，我们的就不能跟咱们九零后比啊，那我们是七零后，那时候的孩子吧不像现在这样见多识广，然后比较有主见比较敢说，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 就听着， 就是很好教的那种、 咱们那时候也是呀 对， 不是 现在 到九零后的孩子应该就是那个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啊包括表达就比我们那时候就出众很多了，所以我就是刚才说到哪儿了， 说到这个是一个特殊的职业， 就是很特殊，所以说现在的孩子因为他见多识广，作为大队辅导员就不可能可能像原来就带我们那样，然后我该做鼓号队做鼓号队，然后该中小队活动中小队活动，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去了解现在的孩子他每天他接触的是什么想的是什么，我们在策划活动的时候，那大队辅导员的本职工作就是策划活动，可能我们这个活动就得更多的去考虑，站在少先队员的角度去考虑，是不是能迎合他的胃口，让他通过这个活动能增强一些少先，就刚才咱们说的荣誉感、归属感。 还得站在一个零零后的少先队员的角度去考虑。 对，也得把自己当成一个零零后，这样才能做好活动，做好大队辅导员。 现在得是一零后了。 一零后， 对，零零后都有点。 现在的小学都是一零后了吗？ 对对对，一零后 了，八岁了， 对，我的天， 第一批少先队员。 对，而且我特别好奇的就是两位老师已经从事这个职业哈15年或者是快20年了，会觉得在这个小一批一批的孩子们身上啊主要会有怎么样的变迁变化呢？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谈，一方面是自己的心态，另外一方面是对待这个学生的心态。 其实自己的心态应该是越来越，这叫什么，越来越成熟，因为可能最早接触这个事业的时候或者说这个职业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从自己的一种喜欢，但是现在更多的可能考虑的这个方面就多了，比如说刚才你说的从孩子的这个角度，原来可能就是我们去为了完成工作去做工作，但是我们刚才沈老师也说了，我们可能会考虑现在孩子的他的这个接触的知识面，以及他的一些家庭环境，包括他的这种交往的环境等等，这些都要多方面去考虑，所以这样呢就感觉自己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就更加成熟了。然后而且确实现在这种科技信息的发展，然后孩子实际上现在刚才说的一零后的孩子，实际上他对这种自媒体真的也是很用的，也很灵活， 对，说不定人家有自己的公众号呢， 他们了解的会比咱们更多一点， 对， 而且他们会很快接受 信息。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原来刚才你们主持人两位主持人说的，就是我们开始活动，比如说合唱节艺术节，现在学校也有，包括科技节，但是我们现在如果开展少先队活动的时候，我们可能除了这些这个学校的这种节日啊，所谓的学校特定的这种节日之外，我们可能在开展活动的时候也会考虑孩子自身的特点，会利用一些多媒体或者自媒体的这种来引入到我们的少先队活动中，其实也是吸引他让他更好的去喜欢这个少先队组织，同时我们也是这个就刚才说到的入队，然后入队其实真的是一种仪式教育，然后因为今年我们学校嘛也是很荣幸，包括这个沈老师的学校很荣幸承办了这个北京市的首都少年儿童六一的入队仪式，在红领巾公园，当时我们这个选址也是考虑到，就是首先红领巾公园是朝阳区这个特有的一个 很应该说很有这个红色基因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所以当时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入队仪式。我觉得学生当时的这种荣誉感，对这个红领巾这个热爱，对这个组织的热爱，当时在那种氛围下就油然而生了。 我还记得昨天大佐也回忆了自己在这个觉得这个红领巾是特别神圣的戴在自己身上。 我记得当年是应该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当时不是小学一年级让入的队，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然后把我们拉到了一个大电影院里边。就那个时候还就是可惜可能不像现在就是有这么多的活动，就把我们拉到一电影院里边，然后说是要看一部红色电影，那电影叫什么名我已经忘了，然后冬天的时候，由这个高年级的同学站在你面前亲手给你戴红领巾。 哇， 然后你想想当时作为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你知道那种感觉，我的天哪， 这个在这个小学阶段最荣耀的那一刻。 对啊， 戴上了红领巾， 就从那一刻开始那红领巾就没摘下过。 而且呢，就是我可能就是从戴红领巾开始吧，就有一种囤物癖，你知道吗？就是 什么，你等一下，什么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没有过很多条红领巾吗？ 我是因为总丢。 我不是这样，我是因为各种材质的我都会买，就是从小学开始就有这种癖好，就是比如说它有那个布的，那个布的颜色会深一些，还有就是那个绸的绸的会浅一些，但是那个颜色要鲜艳一点。然后我从上小学的时候就会不停地买这各种各样材质不一样的红领巾带。是不是也很爱这个组织啊？ 可以你这个可给学校旁边的不少商家小贩 小卖部是吧？ 哎，那其实说到这个入队仪式，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对于整个的入队仪式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其实孩子一说到入队仪式，因为入队的时候那个孩子现在一般都是一年级的那个一年级下学期6月1号、或者就是二年级上学期10013的时候入队，孩子都很少很小。他对这个入队他就是很期盼，他看到大哥哥大姐姐戴红领巾他觉得很光荣，他想戴那个红领巾。然后但你说入队仪式然后他能有多少感悟，我觉得可能家长在这方面的期盼是很高，感悟是很高的。一个是联想到自己小的时候入队，现在自己的孩子要入队，家长在底下会跟孩子说很多。就像刚才那个任丽老师说，那个我们六一的时候带着就是代表北京市的那个十几万的一年级的少年儿童，我们去红领巾公园入队。前一天我们做了一次孩子那个就是难忘的活动，让孩子写一个感受。我们一年级的孩子很多就写了那个入队仪式，他觉得很光荣，还配上了他的照片。所以而且在这过程当中，从队前教育一直到入队，家长在其中真的起到的作用真的是很大很大。很支持， 就家长也给他讲入队时的那个故事。就刚才就我们一说到入队，你们俩也回忆你们入队时的这个故事。其实在这里面家长也给他讲他们入队时的故事，包括我们就是孩子在入队前我们都有这个队前的这个教育。有这个大队辅导员，也有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然后进到班里给我们的孩子讲少先队的一些知识，包括教他唱队歌，然后教他们系红领巾，然后其实孩子从那学系红领巾的那一刻起就觉得哎，这件事这非常非常 很向往。 对，很对。 你现在还会系红领巾吗？ 不太会。但是你让我这样回想的话可能不会，但是如果红领巾系在我的身上的话，我可能那个时候就会有种肌肉记忆。可能那个时候就会了。 石老师叫他们一儿歌呗。 儿歌， 系 红领巾的儿歌吗？ 对 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对， 就是我们在给孩子做队前教育的时候，然后会我在前面拿着红领巾，然后那个搭好红领巾之后，现在原来二位主持人小的时候那红领巾可能老师要就得折。 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折好了放在枕头底下，第二天早上。 对， 现在都不要求折，都直接披在肩上，因为这样的红领巾带带出来会更飘逸，那个两个角会更好看一些。对，飘扬的红领巾嘛，所以现在都不让折的。然后这披在肩上之后，左肩压右肩， 然后底肩，我这样说着，二位主持人可以想一想，看这个红领巾模拟一下。 说的这个尖儿是红领巾的， 对，这两个角，对，左肩压右肩， 左肩压右肩， 对，底肩转一圈， 底肩转一圈， 然后叉上，就从中间那叉，叉上掏底肩， 掏底。 哎呀，我这头发不够长， 然后底肩穿过圈。 啊， 这样的红领巾，然后就记出来了， 这个、我就会了。 让我想起了，系领带反着系， 这我领带也不会系， 方法还是不一样的。 对，差不多。那就我刚刚这个，沈静老师说到这个折红领巾，我这个印象真的特别深刻， 是吧？ 真的，原来学校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小学门口会有站这个， 值周生先锋岗 ，他会检查你的红领巾，一是看 戴 没戴，二是看戴的标不标准。然后这个咱们国内的校服不是都有一个特色嘛？这是有个领子得压下去。 对。 然后当时我 得放在领子下面， 我们是要放在领子下边，然后把那个领子翻过来，只能露出后面那一个小三角。然后前面必须系的是工工 整 整 的， 对，然后会给你发小红花啊、记分什么之类的。 那觉得咱们学校上那个工作做的真的很扎实啊， 以至于我们现在记忆犹新哈。 对， 你是那个站着那儿值周的那个人呢，还 是当时 被罚的那个人？ 那波人。真的，这个每每回忆到这些事儿啊，这虽然是小学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小学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太久远了？但是你现在想想，还是小时候 好像近在眼前的时候。 对。还有隔壁的小卖部。 对，说刚才说到那个值周生，我当过值周生，然后当值周生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更加严格的要求你自己。 真的吗？ 对对对， 会的。你站在校门口，你自己不戴红领巾，或者是你自己戴的不好，你怎么去要求别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可能是从四年级开始一直到六年级，在那个时间可能就是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然后我妈妈都很欣慰啊。 从来没有过 啊！怎么这么乖呢？最近啊， 因为感受到了压力和荣耀嘛。哎，那两位老师从整个的工作的理念，一直到从事到工作的实践当中，咱们办的这些活动，比如说从小事儿，就比如刚刚那首儿歌，到一些大的一些活动，像这个入队的仪式，全北京市中小学这。什么中小学？这个全名是小学的入队的仪式，到这种大的活动，怎么样去理解现在的就是二十一世纪新的这种大队辅导员的这份工作？梁老师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我刚才就是在说少先队的，咱们这个刚好说到那个是政治性、组织性，然后较强的这么一个职业，然后其实就已经说到我对现在大队辅导员工作的一些理解了。其实就是政治性、还有专业性、还有时代性，这三性一性少不了，才能做好一名新时代的大队辅导员。少一个，因为现在都说少先队员的，我刚才特别欣慰二位主持人说到想起自己儿时的那个少先队的那些经历，然后红领巾呀，然后记忆犹新。我觉得二位主持人的大队辅导员如果听到这个节目的话，一定会很欣慰的。那么规范的工作， 他可能也许觉得我们不记得了， 他很成功。 但其实 他的大队辅导员很成功，我很崇拜这两位大队辅导员老师。 其实大队辅导员的这个工作，它就是，它就是一个关于明天的事业， 关于明 天。对，因为孩子就是孩子，可能刚刚接触少先队组织的时候，真的就是七岁八岁这样的一个年龄，但是当他接触的时候，可能对这个理解不深刻，然后等到后。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可能会对他有很多的影响，所以我的理解就是一个关于明天的事业，就是可能关于孩子未来，关于孩子明天他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想就是这样。 这我得给任老师补充一下，一定不是孩子明天，一定是祖国的 明天。 所以我没加定语嘛， 一定是祖国的明天。因为一说到这少先队的根本任务，记得吧？那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 灌输培养少年儿童 对 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朴素感情。一说到灌输这个词儿，那肯定就不是孩子们自然形成的，一定是通过外界的一些影响，工作的开活动的开展，让孩子去养成这样的朴素感情。这时候大队辅导员的工作就尤为重要，因为一说到政治性，像学校的德育活动啊，我们的社会实践活动都会有，都会说到这个思想层面，然后那个爱国呀爱劳动呀都会有，但是说政治性一定是少先队独有的，大队辅导员必须要考虑的，所以很特殊的一个工作。 所以这个两位老师其实肩上的任务可以说是很重的，而且像这样的成绩哈，我们说比如说语数英，这三个成绩我们可以量化，今天打了多少分，60分就是及格，59就是不及格，像这样的思想教育 这个是没法看出来的。 对，而且这个就需要可能老师们有更多的经验，然后就更强的洞察力去观察这些 对 同学们， 是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培养的过程。 但是也不能看出来，如果二位主持人有机会到我们学校的话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通过孩子们少先队员的表现可以看出来。 真的通过这两天的节目让我对这个少先队辅导员的这个职业工作产生 了重新认识了一下 、因为包括之前会看到网络上很多的这个小视频去采访现在的很多包括00后啊10后的一些小朋友们，你可能问到他一些历史事件的时候，他会把他知道的一些东西胡乱安在这件事儿上，对吧，这个或者是一些国家的一些大事儿啊，你问他，你说你不知道可以，但是你不能乱安，对吧？ 对，前段时间应该是有一个纪念烈士的活动，然后我们台的记者也去采一个活动的现场去采访了，然后问说小朋友你觉得你认不认识有的著名的烈士是哪些，然后有的小朋友就是雷锋，就确实是我觉得有一些哈学生在这一方面受教育可能是不太够。所以说这个工作哈就显得真的尤为重要了。这些我觉得我们 是 不应该忘记的，或者是不应该搞不清楚的。 对，所以说这个大队辅导员的这份工作在整个学校里面它的位置，你看包括这个德育体美，我其实觉得这个应该都涵盖在了一个工作里边。 对涵盖在了每这个两个学校的两位老师当中。 是这样， 很辛苦的一份工作啊，大队辅导员。今天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还是继续我们的优秀大队辅导员的系列节目，也是请到了两位辅导员啊，一位是来自中国科学院附属实验学校的任丽任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北京市朝阳区黄州艺术小学的沈静沈老师啊，有两位来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现在的大队辅导员的一些工作的情况，以及两所学校的一些活动。那么我们在一小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稍后见。

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曼宁，还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大家呢首先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到我们的青年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 没错。 那么继续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啊，接着来，我们还是来采访我们两位这个优秀的大队辅导员老师啊，一位是任丽任老师，另外一位是沈静沈老师，欢迎两位，也是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刚刚啊，这个我们一直在聊这个从小学的少先队啊，少年先锋，这个叫全名叫什么来着？ 中国少年 先锋队啊。 我们就真的只会说少先队， 说少先队， 然后真的说让我们瞬间想起他的全称，好像还怎么有点记不清了呢，是吧？ 时间还是有点太长了。这个我们刚也是聊到了很多关于少先队的一些好玩的故事啊。那接下来呢，还是请两位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因为我知道两位还是我们这个青年朝阳工作室的负责人，对，可以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青年朝阳工作室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工作。 是这样，我们青春朝阳是我们少先队这个辅导员的一个工作室，然后青春朝阳这个名字呢，实际上也是通过了全国少工委这样的层层的这个选拔，我们也是全国的首届少先队的名师工作室，应该落户北京市就五家，然后我们青春朝阳是其中的一家。然后我们青春朝阳这个少先队名师工作室呢，是由我们应该说有这样的几个层面，一个是由我们十名骨干的这个核心吧，应该算核心名师工作室的核心成员组成。然后这十名呢，由我们的这个荣获过全国优秀辅导员的老师有这样的应该是三位然后还有我们荣获过北京市这个优秀辅导员称号的这样的老师组成，然后这是一个梯队，是我们的核心成员。然后我们核心成员之下呢，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骨干，这个骨干的这个辅导员是由我们的应该是30位骨干辅导员组成，然后组成了我们整个青春朝阳这样一个工作室的一个队伍的一个建设。其实这个工作室也是当初建的时候也是想考虑到的是给我们的朝阳的辅导员，然后其实我们这个字青春朝阳这个工作室有两个含义，一个是青春朝阳，这个说出了我们的地域，就是我们的朝阳区的辅导员的一个工作室，然后我们还可以叫青春朝阳，就想的是少先队工作，他辅导员的工作，少先队的工作，他是一个培养孩子，就是孩子不就是朝阳的，对，明天，对，明天这样事业，所以实际上是用了这样的两个寓意来做我们的工作室的这个名字，然后也这个工作室实际上就是通过我们的工作室的活动，然后一些专业性，刚才沈老师也说了，专业性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的课题引领，我们的少先队活动课，以及我们一些主题的活动日，然后主题的这个教育日的等等的这些活动，然后来带领我们的这个辅导员的这个队伍和这个整体队伍的提升。是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整个在咱们叫做青春朝阳工作室成立之后，咱们承办了哪些工作和活动呢？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可以，那个是这样，青春朝阳当时成立的时候，揭牌仪式是在我们学校，就在我们学校，然后当时做了一个揭牌仪式。这个也当时是北京市的首家的这个揭牌仪式，做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是因为要走这个揭牌仪式这样的一个仪式过程，然后也是对这个青春朝阳工作室的这个所有的成员的一次这个这叫什么认定的一个过程，然后紧接着我们开展了这个。我们因为现在少先队活动课已经进入到各个学校，已经在各个学校的在课程里，在 应该说各个学校都在围绕着少先队活动课来开展活动，所以当时在2016年对吧，15年9月成立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学校开展了这样的5节少先队活动课的一个展示的内容。这是 少先队活动课。 对，原来可能就是刚才两位主持人说的就是少先队活动嘛，然后现在就是把这个少先队活动然后进入了课表。进入课表要落实， 就是已经算成课时了， 对， 已 经课程化了，少先队活动也课程化了。 我的天， 现在变成叫少先队 是啊。 想想体育老师终于不用再生病。然后呢？ 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呢，也是我们的一个中期展示的阶段。因为刚才说了，我们的这个名师工作室更多的是引领、示范和辐射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在2016年的4月的时候，我们又在另外一个这个工作室的成员的这个学校，然后开展了这样的一个阶段性展示的活动。主要是一个是我们要对我们的这个当时第一次就是在我们学校做这个仪式的时候，揭牌仪式的时候只有10个核心骨干成员，然后第二次呢是我们这样把纳入了30位的这个骨干，也是我们的想呈现出梯队培养这样一个模式，然后接纳了30个成员，然后同时我们也是有这个应该当时是几节课，六节课的一个少先队活动课的一个展示，然后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我们这个工作室的10个这个成员又做了一次少先队活动课的教研。因为它毕竟列入了课程，然后老师要有教研，要怎么去落实我们少先队的这个活动课的纲要，然后怎么去开展研究，然后我们10个人做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教研的一个活动。然后第四个层面呢，就是我们又拓展了一些这个资源，就是在这个学校搬了一个设那个少先队的一个基地， 红领巾社团活动基地， 红领巾社团的一个基地校的一个仪式，这是等于我们第二阶段2016年做的。然后陆陆续续我们2017年2018年也相应的，比如说我们扩大了，原来是在一个学校，然后我们现在是在区域化，因为这个学区化改革现在都分成朝阳分成了15个学区，然后在这种学区区域化我们把它铺开，然后做这种比如六一的时候，六一我们前后要开展有入队仪式，有少先队的这个学生的这种各种展示活动，那我们这样整个各个区域都进行推广，就等于一下吧，我们的朝阳的少先队就应该说活动啊也好，然后内容也好更加丰富了，也多元了， 铺开了， 对，铺开了，就原来的有点，现在到面，已经全员的铺开这个工作。 其实我比较好奇，刚刚我们一直在谈到的这个少先队活动课，它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活动课其实还是活动，它只是把活动课程化了，在规定的时间呢，刚才那个任老师也说了，然后现在那个所这少先队活动课是进课表的，然后从上面要求各学校是每周一节少先队活动课，从1年级至7年级是这样吧？ 对， 然后全国少工委是这样要求的，然后学校呢也都是这样在做着的。 还是开展活动 、对，还是活动， 它也分大小课时，还有主题性的，然后有的可能是一节课可以解决的，40分钟嘛，可以解决的，但比如说我们的入队仪式它一节课就解决不了，但是它一节课可以解决这之前的这个比如说的队前教育的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纳入到课时里，但是如果一个入队仪式就是主题的大队会了，那这种我们就可以结合起来，它可能就是半天要开展这样的活动，就是大小课时的这样的一个穿插进行。 明白了 啊。 而且我知道好像是我们的青春朝阳还开展了一个少先队的品牌活动，是这样吗？ 对， 少先队说到少先队品牌活动，其实青春朝阳这名师工作室啊，一个就是给学校，然后少先队活动的展示，因为有些比较优秀的活动，可能大家没有机会知道，没有更多的走进这个学校的机会，给学校搭建了一个平台。还有就是给我们的大队辅导员，想在少先队工作这块这方面发展的大队辅导员，也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 所以当时为什么去想要开展这样的一个少先队品牌的拓展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说到这个品牌，因为刚才咱们也说到这少先队员的荣誉感、归属感，现在从我们的70，然后到二位主持人的90，再到现在的10，我们都作为大队辅导员，都明显的能够感觉到少先队员的这个荣誉感、归属感比以前要弱了很多。因为可能他身边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活动啊，或者是刚才说的媒体啊，这个感染太多了，所以少先队对于他来说，然后就失去了原来咱们那个时代的那个魅力。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品牌工作，少先队的品牌工作还是挺重要的。一个就是你作为品牌工作，他肯定不是说就一次性的，他肯定是很持久这样开展下去的。然后还有就是一说品牌工作，这个孩子能一下子能想得起来，因为他经常参加，因为这个活动的，然后这个品牌这个各种各名气啊或者什么都在那儿。这个孩子通过参加这个品牌活动之后，不像一次性的活动，可能参加完然后设计的稍微有一点不如意，孩子可能就忘了。但这个品牌活动对孩子的记忆来说可能就更加深刻。所以就像朝阳吧，我们就有一个品牌工作，依托咱们北京市那个团市委的一个重点工作红通社，我不知道二位主持人知道不知道，就是那个 红通社小记者， 红通社小记者就是咱们少先队员的小记者这样一个组织。然后我们朝阳也做了一个朝阳区的青少年，依托红通社做的青少年传媒学院。然后在这个 红通社传媒学院， 不是青少年朝阳区的青少年传媒学院，我们是结合那个红通社在做的。也就是说这个传媒学院里面会有一部分内容是我们那个朝阳区的红通，因为几乎我们朝阳区95%以上的少先队大队都有自己的红通社。可能有一些刚建立的刚新建校啊，可能还没有成立起来，但是我们前边一批二批几乎已经100%然后都有红通社了。在我们的朝阳区的这个传媒学院里面，它会有一部分然后是这个红通社小记者的培训，区级的培训，各学校包送，然后优秀的小记者参加区级的培训，然后有大师指点，然后有更多的那种采风的机会，会有自己的作品。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少先队员也有这样一个平台，喜欢那个传媒方面呀、摄影啊、影视这样的那个这些活动的少先队员可以去参加我们青少年传媒学院的这个活动。比如说我们寒暑假都会有相关的这个夏令营，会有影视的，会有摄影创作的。所以参加过的孩子参加一次，他第二次一定还想去， 就培养起来的。 对，这就是一个品牌工作对少先队员的一个影响。 没错， 哇，所以现在的活动真的是越来越丰富， 真的是越来越丰富。 我们之前是万万没有想到，现在的少先队居然是这么多姿多彩，很有趣的。 对，这个真的不能再用老眼光去看待新事物了呀。 90后已经是用老眼光看了。 这个，你想一想，咱们当时的一些少先队活动，就无非是唱歌啊，这个国号队排练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艺术节啊，看看大家表演节目啊什么之类的。当时有一个小记者，这就已经不得了了，我告诉你。 对，那个时候可能每个学校有2-3个吧。 差不多。 而且可能确实活动也是比较单一的。 是的， 在我们上学的时候， 现在学校都非常会利用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学校吧，可能刚才介绍的时候是中国科学院附属实验学校。可能大家 那这个就跟中科院会挂。 对，就跟中科院、就是、 一听着就可高大上了。 对，确实很 确实是、 对。然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少先队就经常能带着孩子走进中科院的院所和台站， 而且是全国各地的。 嗯， 然后我们利用寒假、暑假，以及就有的时候是这个什么，就是我不知道两位主持人知道不知道天眼 FAST 的，我们的孩子就是刚刚天眼 FAST 宣布这个。 建成功， 然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辅导员就带着孩子就 去贵州了吗？ 对，就走进这个 FAST， 然后让科学家来讲这个天眼望远镜这个它的这个贡献，对这个国家的科技的贡献，包括我们除了走进院所，我们还可以走进我们的院士。然后让我们的院士然后走进我们的校园，为孩子进行这种科普大讲堂的内容，就是让他讲他自己的励志故事。所以我们的学校的孩子吧，反正多数孩子都说以后我的梦想可能要当个科学家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对他们有一个影响，可能追的星不一样吧，我们追的可能是科学的那颗星。是这样。 那我们是艺术之星。 这个真的，现在你看现在的小学教育，包括整个的少先队员的一些教育的辅导，打开他们的眼界，让大家去认识更多的这个科技化的东西，一些前卫的东西，时尚的东西，包括很多这个你看。看到天眼刚刚建成，让小学生， 我们现在还没有去看过啊。 对呀。想问问两位老师，还缺不缺辅导员？ 可以 缺少先队员，你缺吗？ 缺少先队员吗？ 学校很需要， 很需要辅导员。 对，我们这儿呢也是找到了几张这个学校的活动照片呢，也是来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也请两位老师给我们大家一起讲解一下啊。我们先来看第一张，这张。 这张是我们当时我带领的辅导员团队，这应该是得特别早了，这应该是2012年的时候，我的那支特别年轻的辅导员团队，我们在一起搞一次这个，当时这叫我们当时是叫阳光丽奇的这个活动，然后我们辅导员是参加一次北京市的活动， 参加这个就是当时大家一起一批年轻的老人参加活动。 对， 来看下一张，这张微世界城市小主人。 对，这是我们在太庙，然后做世界的这个小主人的一个带着所有的就是少先队员的活动，当时在太庙的一个展示的活动，这也是一个市级的活动。 哎，真的，我现在特别羡慕这些小朋友们， 是吧？丰富了他们的这个业余的生活， 对啊， 但是又教育意义又很强。 没错，继续。哎，这个， 这个应该是我带着孩子们走进，就是拜访院士的活动。这个院，这，我现在有点远，我还看不清楚这个院士，应该是。走进院士的一个活动。然后你看院士，我们每次走进院士啊，孩子除了跟院士进行交流之外，然后院士也会给我们的孩子写下寄语，就是寄语他们就是要好好学习呀，然后这个寄语他们成为科学家，为科学的事业做贡献呀，等等这些内容。我们现在我们的学校已经拜访了62位院士，然后3位诺奖来到我们学校，然后跟我们的学生做互动，然后对，是这样的。 这个也可以让小朋友们从小说的我想当个科学家， 是真的想当科学家。 对， 他 因为我们的活动不是说光走进这些大家，因为诺奖也好，院士也好，其实拜访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他们还有一些就是研究工作，他们的工作很繁忙。但是呢，我们每一次去的时候，这些科学家、这些院士都非常非常热情，见到这些小朋友都特别高兴。然后小朋友给提的任何问题，然后可能这个问题很幼稚，然后有的就说您家都那么苦了，您怎么还上学呀？就是问题很幼稚，但是他们回答起来会通过他自己的成长的经历和他经历的这些故事给孩子们讲。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孩子潜移默化的在受着他的影响和教育。不是说我们见他们，也不是说啊，孩子你以后要努力学习啊，然后怎么当个科学家，院士和科学家都不会说去 那个去讲，而是通过他们的经历，让孩子感染孩子，影响孩子， 来用自己的事来告诉大家， 对，他们特别愿意见这些孩子。 刚刚那位应该叫做陈小雅院士 啊，对，陈小雅院士，这是一个上海的院士，当时我们是去参加2016年的生命科学大会，在这个国家会议中心的时候去见的这位院士， 我们来看下面这一张，这个是跟孙红烈院士。 对，这是在孙红烈院士的研究所，当时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然后的一个活动的场景。 看看这些孩子们天真的笑脸。 对，这些孩子现在应该都上初中了。 还有这张，这个是2016年贵阳市农村留守儿童少先队的主题教育活动。 刚才已经说的都很清楚了，这活动是什么？这就是2016年的时候，那个团市委，然后迎来了一波这个贵阳的留守儿童的少先队员，然后当时是跟朝阳的那个少先队员一起上了一节活动课，开展了半天的联谊，就在咱们日坛宾馆，孩子们一起开展这活动之后，感触都很多。 也是让大家都知道了，这些留守儿童的不容易。 对， 还有这一张， 这一张是我们就是刚才说的，对，名师工作室的接盘仪式。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创始人。 对，这应该是我们的第一张全家福。 真好。这一张。 这张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红通社，这是我们朝阳区三里屯小学的红通社，在这是2015年还是2016年的样子，然后去广西百色，在那个人民英雄纪念碑那儿，同时出的党团队旗，这是出的队旗，然后做了一张合影。 还有这一张， 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太庙的那个活动，活动的一个现场。这个也是我们， 这个就厉害了。 对，这是我们2015年，然后当时的我在安贞理学区做总辅导员的时候，当时安贞理学区是16所学校，然后应该那时候是5000多名的师生，然后我们当天做的一次这个在人民大会堂做的一次这个艺术的一个展示，但艺术展示之前，我们是做了少先队的我们的学区的品牌的立旗的活动，所以这个很有纪念意义。 确实，这样看来真的是有很多的活动， 不是2015年，说错了，是2010年 的 时候， 2010年5月28号 应该是。 我们就简单的通过看这些照片，看到孩子们脸上的那些笑容，就可以发现现在的小学生，现在的少先队员，他们的课余活，也不能说是课余活动吧，就是他们的 少先队活动， 少先队活动是多么的丰富呀！ 而且经常会走出北京去接触到最先进的，或者是级别比较高的一些领域，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去看天眼、 是很难得的机会， 去接触院士呀，等等等等的。当然，这个也离不开我们少先队辅导员的努力工作嘛。 对，那是肯定的。 所以啊，这个今天呢，我们把两位辅导员请到这里来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少先队这些活动啊，以及现在我们在新时代情况下的这些少先队员所经历的一些活动，看看大家对于这份工作呀，或者是说这份职业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有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现在的时间呢，也是到了北京时间的9:55啊。我们今天早晨的青年说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两位大队辅导员给我们的分享，真的，确实这两天的节目让我们两个人对，也可以说让很多人对这份职业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 有新的认识了。 对， 所以非常感谢今天的任老师和沈老师来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 非常感谢两位，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那么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今天早上的青年说就这样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 拜， 再见。